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里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里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里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一阵嘹亮的军号陡然响起，一行人从旁边登上了木台，此时台下甘田里站着的数千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突然开始骚动起来，人人都伸长了脖子拼命地朝台上仰望。伯父里也伸长脖子想努力地看一看贺龙这位传说中的共产党英雄好汉。走在最前面的是贺龙，今天他穿上了一身合体的军装，虽然军装看上去有些破旧，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气度。场上数千军民中，除了红三军的战士外，红六军团的战士和当地民众都是第一次见到贺龙，亲眼看到这个当年靠着两把菜刀起家，后来又成为81南昌起义总指挥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领导人，他们内心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走在贺龙身后的是任弼时、萧克和王震，以及几位他们从没有见过的红军将领。他想，这可能就是贺龙队伍里的领导人吧。军号声中，两军首长一起登上台子。当他们坐定后，红军的军号声和红军战士们的欢呼声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任弼时走到了台前，伯父里只是在行军中见过任弼时几次，不过任弼时嘴上那一小撮黑黑的小胡子已经成为了他的标志，这一点伯父里是不会忘记的。任弼时手中拿起一张纸，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任弼时大声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祝贺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电报，并宣布了中革军委新的任命。红三军正式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全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任弼时发表了讲话：“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的大会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是经过我们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英勇斗争，在打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和堵截之后，两支英雄的红军部队终于走到了一起，正式宣告了敌人的失败。二是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这两支英勇的红军部队会师以后，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希望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同志们 今后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今后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任弼时讲话后，贺龙在红军战士热烈的掌声中走向前台。在伯父李眼中，贺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红军将领。他身材健壮，穿着普通的红军服装，脚上是一双草鞋，左手拿着一个烟斗，嘴唇上是浓密的一字形黑胡子，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伯父李想起从前在国民党军队的宣传材料中看到有关贺龙杀人放火的宣传，他不禁在心里感到好笑。贺龙首先代表红二军团的全体同志，对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的率领下，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战千里，打破了敌军重重围堵后，西征来到黔东，表示热烈的欢迎。贺龙的出场和讲话激起了全场红军战士的共鸣，伯父李身边的红军战士们无不激动得满面红光。红六军团的同志们，在任弼时书记、萧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的率领下，经过千里转战，突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堵，一路上跋山涉水，打了不少的胜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红六军团英勇的斗争表明，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强大的敌人也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场下数千名红军战士响起热烈的掌声。红六军团的同志们来到我贺龙的后方，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歇着，他们还在向我们发动新的围攻。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究竟在哪里呢？贺龙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抬起一只脚，用手中的竹烟杆敲了敲草鞋底，放开嗓门继续说道，根据地还在我们的脚板上，我们要再接再厉，英勇奋斗，努力打开新的局面。贺龙幽默的话语引得场下一阵欢快的笑声，继而又是全场红军战士热烈的掌声。看着眼前的场景，听着贺龙的讲话和周围红军战士们欢快的笑声和掌声，伯父李的心情也激动起来。在跟随红六军团转战的这些日子里，他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对红六军团的多次围堵，经历了甘溪、黑冲、板桥等一系列重大的战斗。红军哪一次不是在国民党军数倍于己兵力的包围下死里逃生？伯父李自己也曾经经历了多少次生死的考验，好几次炮弹、枪弹只是再偏那一点点，他就都早已经去见上帝了。现在他终于脱离了危险，他的心情怎么能不和曾经同生死过的红军战士一样呢？他也想到，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怎会心甘情愿地过着这样一种生与死只是在一瞬间的生活？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是不到20岁呢，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跟随着红军队伍去奋斗。他想，这也许就是一种信仰，和他对上帝的情感是一样的。这些红军战士对他们的上帝、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样的虔诚，就是无条件的奉献生命也在所不惜。庆祝大会一直开到了天黑下来，红军战士们这才尽兴而散。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 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晚上吃过饭后，伯父李和海曼早早躺下了。经过这么多天的危险和行军，按理说伯父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但他却一直睡不着。他睁着眼，一直回味着这些天的生死经历。他想起了早已被红军释放的夫人露西，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他还想到了自己今后的命运。自从上月初在黄平旧州被俘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他知道红军是把他和海曼作为人质，要教会筹集70万元的巨款来赎。他也在红军的逼迫下给教会写了信，但由于这些天红军一直处于国民党军的围堵之下，疲于奔命在深山之中，一直没有停留过。教会就是收到了他的信，也根本不可能与红军取得联系。而现在红军已经脱离了危险，两支红军也会了师，下一步红军很可能会加强与教会的联系，也一定会要他再次和教会联系。这样一来，他和海曼的日子也许就不好过了。他胡乱想着，一直到后半夜才悄然睡去。就在伯父里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之时，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英、王震也在为两军会师后的行动进行讨论。还在会师后的当天晚上，也就是10月24号晚，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英和王震就对关于红二六军团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研究。首先是中央红军已于10月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自从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这一年来中央苏区越来越小，中央红军处境也日益艰难，根本无力打破敌军的围剿。虽然前有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离开瑞金，向闽、浙、赣、皖诸省开进的红七军团作为诱饵，后有红六军团的西征，但敌军主力依然没有理睬这两支偏师。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1、3、5、8、9五个军团共8万多人撤离江西苏区，向西举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为此，中革军委给红二六军团发来电报，要红二六军团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那还是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前两天，即10月22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我17师之一部，在该地区与二军团取得联系，并在松桃、前程、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任弼时、贺龙和两军团的领导人就当前整个战争形势和中革军委的电令对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研究。大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作战，多路向西转移，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应顾全革命大局，积极展开策应行动，密切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两军会师后，根据部队的现状，尤其是两军会师的黔东苏区地域狭小，根本没有回旋余地，加上出产不丰，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伤病员的安置都很困难，而黔军的三个团也正在向这一地区逼近，所以两军团不宜在此地继续久留。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英和王震商议后， 电告中革军委。军委，二六军团明日进至友、秀、印间南腰界，离苏区40余里，你在该地休息一短期。六军团现只有52团800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3团，总数约3000。二军团为79两师，总数约为3200，精粮充足，但子弹缺乏。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黔、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电报发出后，接下来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向贺龙和关向英简单地讲述了红六军团这2个多月来的艰苦转战生活。萧克首先从军事上向贺龙和关向英讲述了红六军团此次西征的全过程。他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说起，讲到红六军团在湘南、桂北与敌军苦战的情况，后不得已进入了敌兵力薄弱、苗族、侗族聚居的贵州黔东南地区。在剑河、大广澳一战中，红六军团主力被湘桂敌军堵截，红54团损失惨重，被撤销建制。之后红六军团离开剑河，经三岁、镇远、施炳、黄平直趋乌江，准备转战黔北，甩脱敌军尾追的重兵。正当红六军团准备渡过乌江时，却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紧急电令，命令红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红六军团这才只好掉头东返。不料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出了大错误，红六军团在东返中恰进入了桂军重兵集结区。甘溪一战，军团被敌军隔为3节，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红49团、红51团2个团的团部和一个机枪连向东面突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红50团大部在郭鹏、彭栋才的率领下单独突围，而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向镇远方向转移。石阡板桥一战，红18师师长龙云指挥断后的红52团被敌围追，从近期敌方的报纸上看，估计这个团已全军覆没。贺龙和关向英则向他们简单讲述了红二军团这几年的艰苦历程。贺龙首先讲述了自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放弃了中央安排他到苏联之行的机会，继而返回湘西，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立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及洪湖苏区，一度拥有30000多红军。1931年3月，中央派遣夏曦前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夏曦大权在握后，就拉开了鄂西大肃反的序幕。经过4次大肃反后，红二军团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多人，全军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英、卢东升3个半党员。在关向英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湘西山村里召开了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重新恢复了党团组织。之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历时2年的肃反这才得以停止。枫湘西会议通过了建立黔东根据地等多项决议。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在了关向英和贺龙两人身上。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萧克和王震对夏曦并不熟，但任弼时却对夏曦十分熟悉。夏曦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的校友，还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驱除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夏曦1921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1月，夏曦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教诲。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共五大和六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三个省的省委书记。1931年3月，中央派遣夏曦前往洪湖革命根据地，继周逸群和中共工运名将邓中夏之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党内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和老道的任弼时，见贺龙和关向英没有深入地讲述夏曦在湘鄂西进行大肃反的详细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们肯定有难言之隐，于是也没有再问。他清楚这种事情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时间和中央的态度才能得到解决。贺龙和关向英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十分不易了。自己虽是中央代表，但并不了解红二军团的具体情况，也不能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何况现在两军会师，下一步的行动才是当务之急。会师第二天的整个白天，两军都是进行休整。贺龙鉴于红六军团经过长途转战，战士们的身心都十分疲惫，于是他要求红六军团的战士们要睡好觉，吃饱饭，还要洗澡、理发、换洗衣服和打草鞋等等，要他们好好的恢复体力，整理组织，准备继续战斗。在贺龙的指示下，红二军团的后勤部门给红六军团的战士们送来了大批粮食、猪肉和盐。红二军团的战士们还拿出自己的草鞋金子，帮助红六军团的战士们打草鞋。同时，贺龙见红六军团在长途转战中战马早已损失殆尽，便下令从红二军团中抽调部分乘马送给红六军团，使红六军团团以上干部都配备了乘马。他还下令从红二军团中拨调了一部分轻机枪给红六军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